北广购物年中庆再续三天，在六月十九号至二十一号期间，购买满500元以上享9折优惠，500元以下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预减8元，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三重好礼相送，就在北广购物年中庆。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成。李成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李成对于这个红酒是非常有研究了哈。因为现在呢，喝红酒的人是越来越多，无论是老人、男人、女人，好像对于红酒都格外的青睐。 没错，因为之前我跟很多的朋友聊过天啊，你会发现说，每个人都爱喝红酒，但是他们对于红酒的诉求确实还都不一样。 是的，是的。另外，它红酒的口感呢也是特别招人喜欢啊，因为它不像这个白酒那么烈，那红酒呢相对比较柔和哈，另外它里面的营养元素也是特别的诱人，因此呢它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能够健康， 对，摄入营养。 那其实说到红酒呢，刚咱们说到它那么多的好处，有一点是前提，就是一定要喝到好的红酒。 对， 其实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红酒也是非常的多，但是你说好的红酒确实好，但是它价格非常贵。有一些劣质的红酒呢特别便宜，但是你真不知道它是不是用葡萄酿造，也可能它是勾兑的或者怎么样的，因此呢咱们一定要找一些靠谱的渠道买好的红酒。 对，老师说太对了，因为之前我了解过这个渠道哈，就是说好的红酒，因为好的红酒代表是好年份嘛，好年份的产量特别少，所以呢它从国外的酒庄到中国，你说能真正买到特别好年份的红酒非常非常稀少，基本上都是一些就是寻常的餐饮酒。所以呢刚才咱们就说了，那么我怎么选呢，对吧？很简单，第一个你要锁定产地，这点非常关键。 对， 就像你买葡萄，我买新疆的肯定是甜的，就像你喝龙井，我买西湖龙井一定是特别香的。那么红酒一样，锁哪儿呢？法国，而且是法国的，一定要是波尔多产区的酒才可以。 其实您说的这些，今天我们恰恰给大家介绍的就满足了这些条件啊。它是来自于法国，而且是来自于波尔多地区的，它是 AOP 级别的， 对， 非常高的一个级别的哈。 对， 而且这款酒呢，我们北京人还是蛮喜欢的。因为它是一种这个混酿型，喝起来是非常醇厚，有层次感的。 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就是来自于法国的法木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750毫升的，给大家12瓶啊。 对， 六瓶一箱的话呢，要2箱12瓶。另外这个赠品也非常有意思， 对， 是来自于法国的啊，它呢是3升装的一大瓶。那么3升装的，对，它意味着就是里边有4瓶的红酒装在一个大瓶子里边。这个瓶子造型的也是非常别致的。 没错没错，而且呢，它这个大瓶装呢，在法国的酒庄它是有额外要求的， 是的， 它不是说你任何的人，就是任何的年份的酒都可以来装。第一个，它这个酒一定是产量在当年很少，少到庄主说我没有必要把它拿出来进行销售了。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私人酒庄里面，那么他会选择这种特别的大瓶的酒来盛装。第二个呢，大瓶酒如果咱们在国内看到的话，基本上每瓶的单价都要在1000块钱以上了，特别少。 对，所以呢，今天啊这么好的一个组合，价格是多少呢？很多朋友说，哎呦，很贵吧？是的，在市面上的确实很贵。大家如果扫码的话，一瓶是399，然后呢，你想想，相当于16瓶多少钱吧？ 哇，16瓶， 那就是3-4千了。 6000多块钱 啊，所以咱还说少了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呢？是399。那么也就是说，一瓶的价格您拿走的是相当于16瓶干红葡萄酒。 没错， 你想想多合算哈、啊！ 对， 过日子咱们就得这么过啊！赶快来下单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一瓶酒的价格399，您拿走的是相当于16瓶啊！这里包括呢750毫升的12瓶啊，也就是2箱6瓶 一箱两箱，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三升一大瓶的这个红酒，相当于里边有四瓶的红酒装在这个瓶子里边，它很有这个收藏的价值啊，因为市面上的像这么大瓶的红酒是很少见到的。 对，没错。 那么这个组合呢只要399一瓶的价格，扫码价一瓶的价格，您拿走的是16瓶。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赶快拨打400-015-5151 400-015-5151。那实际上我们品这个好的红酒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观察它的颜色，然后要闻它的味道，然后品它的口感。当时我在看这个酒的时候，它的颜色呢就是宝石红， 对，啊、特别特别深的一种 颜色，清澈漂亮， 没错没错。 然后它的味道呢也非常的醇厚啊，口感呢当然是非常有层次感，而且喝完了以后呢，嘴里边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没错， 好像这种回甘的感觉，亚洲人、中国人特别喜欢。 对，因为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法国波尔多地区的红酒，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波尔多的这个当地的红酒呢，它是以混酿来出名的，它里面多是用到，比如说像赤霞珠啊、美乐呀、品丽珠。那么赤霞珠呢，其实本身它的口感的单宁度含量很高，比较的酸涩啊。然后呢，但是呢，美乐是非常柔和的。所以中间呢加上第三种葡萄的时候起到一个很好的中和的效果，这样的口感出来之后，第一个它的口感味道是多元化，就是说你摆五分钟，你摆六分钟，你摆七分钟，它每分钟醒完之后散发出来的这个香味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有木桶的香味啊，有橡木桶的呀，有泥土的呀，有沙粒的呀，有黑莓呀、浆果呀，对呀、有玫瑰花，各种香味。所以你会觉得说我每一口喝出来这个红酒啊，都感觉喝的是不一样的红酒。 因为用橡木桶来酿造的红酒就有这个优势，它每一瓶酒啊都有一点点略微的差别，所以给喝酒人有一种期待啊。 对对， 而且呢，什么时间的啊，这个橡木桶它酿出来的味也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啊。对， 好像这个酒就是中期的橡木桶酿造出来。 因为橡木桶呢，基本上大概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前期的橡木桶味道太大，酿出来红酒呢会影响红酒本身的口感。后期的橡木桶被完全浸透之后呢，橡木的香味会减少，也不利于红酒的整体的构架组成。所以中期的橡木桶第一个成本是高的，而且中期橡木桶酿出来的红酒口感也非常好。而我们法木莱为什么在法国特别有名，因为我们是不惜成本，我们所有的酒都是用中期的橡木桶来酿造的。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法国法木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啊，750毫升一瓶的，咱们是12瓶两箱，六瓶一箱两箱。另外赠品呢也是非常耀眼啊，也非常独特，是来自于法木兰的三升这种大瓶的哈，一大瓶，那相当于里边装四瓶这个750毫升的干红葡萄酒， 没错，没错， 所以呢相当于16瓶了。 16瓶， 大家如果扫码的话，一瓶是399、 啊、对， 今天呢我们相当于16瓶只卖到一瓶的价格，也就是399，您拿走的是16瓶。那么16瓶在市面上的话呢，估计可能也得4-5千了啊，这个价格 肯定要的，肯定要的、 所以呢一瓶的价格您拿走的是这么一个组合，真的是太合算了，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很多朋友都说了，确实像这样的价格哈，甭说一些什么高档的酒店了，什么沙龙啊等等的，就什么饭馆等等的哈， 对， 就是一些网络等等也拿不到这样的价格。 确实确实，因为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不管说你做这个沙龙也好，做这个高档酒店也好，包括行政酒廊也好，甚至做网络也好，你做任何渠道它都是需要有相应的一些服务的费用和中间的差价费用的。 对对对， 这个是肯定有的。但是我们这个为什么比他们更划算，因为第一个我们是直接跟咱们北广进行两者合作，法国酒庄直供的，中间所有的费用，比如说代理费啊、经销商费啊、门店费啊、租赁费，这是全部省掉的。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想说通过咱们北广让更多的北京人民能够了解我们品牌，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出一定的优惠嘛，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又造成说这个价格和组合你去其他地方真的很难找到。 是的，因为我们北广购物也好，北广全国实践也好，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确实我们这个平台是足足吸引人，吸引一些厂家和品牌的。好，那像今天这个价格呢就非常的性价比高哈，我们的主品呢是12瓶法国法木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那相当于两箱，那一箱呢是六瓶啊。另外我们的赠品呢也是非常有特点，是三升装的一大瓶。 对， 那么三升呢等于相当于呢四瓶750毫升的红酒，那加起来的话就相当于16瓶了。大家如果扫码的话，一瓶是399，那么16瓶您算多少钱吧。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

能够扎营停驻，羌笛声呼玄武，为你笑为你哭、哎、爱上你的全部，放弃我的全部，爱上了你之后，我开始领悟，陪你走了一段最唯美的国度，爱上了你之后，我从来不哭，谁是谁的幸福，我从来不在乎，谁是谁的旅途，我只要你记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想跟大家谈的小话题是您的血管处在什么状态。人体的血管呢，按结构和功能啊，分为啊三大类：动脉血管、静脉血管和毛细血管。这个三大类呢，其中动脉血管的作用，那主要是将心脏泵出的血送到全身各处组织器官。动脉血管管壁呢比较厚，平滑肌比较发达，弹力的纤维比较多，它具有一个收缩舒张的特性和一定的弹性，可随心脏的收缩，血压的高低而明显的波动，可以通过触摸人体啊几处的这个动脉血管的跳动的几率强弱来判断我们血管的状态。所以说我今天的小话题是您的血管是处在什么状态，那您就可以啊就说是来触摸我们人体几处动脉血管的跳动的几率和强弱，自己来判断血管的状态。首先第一，颈动脉。颈动脉是一个流向啊大脑的血液通道，当各种原因啊造成这个通道内部管颈变窄的时候，可以导致脑部的组织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血液，会产生脑缺血的状况。颈动脉呢狭窄，还可能呢会出现了中风，也就是卒中啊要发生了。那么触摸颈动脉的波动呢，可以用四只手指轻轻地搭在我们脖子的一侧，另外呢测完了一侧的话，您再摸摸另一侧，判断两侧的那个脉搏啊强弱是否一致。如果一侧的波动的这个减弱甚至消失，那么有可能是颈动脉狭窄的一种表现。触摸的按压的时候不要太过用力，或者呢同时按压两侧的颈动脉，这样呢以免造成脑部的供血啊不足。所以我们可以啊自己来触摸自己的颈动脉，来了解您的颈动脉的血管的状况。第二，搭手腕。手指轻轻的搭在手腕靠近大拇指的一侧，正常的脉搏与心率一致，每分钟啊60到100次， 而且呢，间隔的规律就是要看是不是规律。假如脉搏跳动不规律，这个提示啊，就是您就会出现了房颤或者眨波这些心律失常的可能了。脉搏减弱可能是啊血管啊狭窄。观察脉搏是发现房颤的最简单的可行的一个方法。可以让家人呢同时把手啊放到自己的手腕和胸口，检查两侧的跳动是否一致。假如心脏和脉搏跳动不一致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房颤的表现。第三个，第一颈动脉，第二搭手腕，第三个是脚足背的动脉的波动。这个足背动脉的波动啊，强弱啊，因人而异。有些人呢，波动啊是很强的；有些人呢，似有若无。主要是跟这个天生的一个差异，有的人真的摸不出来，或脚上的脂肪啊厚度有关系。如果足背的动脉发生了变化，一侧的足背动脉波动减弱，而且呢左右不对称，通常是下肢动脉啊硬化引发的。假如双脚足背动脉都越来越弱，那就可能呢就提示了咱们的这个各种动脉呢这个位置啊，这个总动脉的位置啊相对的更高的血管啊就出现了动脉这样硬化。所以说您下肢双脚摸这个足背的动脉的话，如果你感觉是越来越弱，那就可能说明啊咱们这个下肢啊这个血管啊还是出现了动脉硬化的状况，或者呢出现狭窄。糖尿病者出现血管问题的风险呢就会更高，也就是说糖尿病人呢如果出现并发症，出现这个糖尿病足的话，那必然呢就说是会影响到我们足背动脉的波动。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更加的关注足背动脉的一个波动是否规律。中老年人呢可以通过按压自己的腿部，初步判断自己的下肢的血液回流啊是否顺畅。如果按压自己腿部的时候，假如发现一侧比另一侧粗，一按一个坑，双腿发沉发胀，这可能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流啊这个血液回流不畅。假如呢没有明显诱因的一侧或者双侧下肢水肿的话，那么这就反映了这就是有一个严重的，比如说像心功能不全、静脉曲张、肝肾疾病。所以这个呢咱们实际上通过我们了解我们自己血管是处在什么状态，那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出现的一些症状的话就是因为这种状况造成。所以说你可以自己摸一摸这个颈动脉，摸一摸搭手腕上的这个咱们的脉搏，还有呢脚足背动脉的一个波动。了解了以后呢，咱们就可以对于自己的血管的状况啊就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当然这个说到这个咱们这个血管的状况的话呀，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说人体的这个血管哪个部位动脉硬化呀危害是最大的。动脉硬化呢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但是各个部位的动脉硬化呀对健康的影响啊也不相同了。有三个部位的动脉硬化危害最大，那就是说首先是心脏的动脉硬化，第二个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第三个是颈动脉的硬化。心脏动脉硬化呢可以导致心肌啊梗死，脑动脉硬化呢可以导致啊脑溢血，颈动脉硬化呢就会造成脑组织的缺血缺氧，还可以呢出现头晕啊目眩呢，思维能力明显下降呢，甚至会啊导致啊这个脑萎缩， 假如颈动脉硬化斑块啊脱落以后的话，会阻塞呀、动脉血管，造成了失语、失明、偏瘫，甚至呢危及到生命。所以说咱们血管的情况了解，咱们更要知道人体的血管的哪些部位的动脉硬化呀给我们的健康的危害最大。就刚才介绍的，一个是心脏动脉硬化，一个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一个是我们的颈动脉的硬化。长寿的标志是什么呢？医生啊给病人呢、往往啊就给你啊这个按脉，脉搏一按的话，这个医生啊就会知道血管的年纪。血管年龄轻的话，不是那么硬的话，人就长寿。血管软寿命长，血管硬寿命短。所以说血管的软硬啊跟人的寿命的长短是息息相关的。如何让血管啊保持一个青春和弹性？血管每天呢要帮我们身体啊输送营养物质，这样会在血管边呢残留啊大量的一些废弃物，比如说多余的血脂啊、尿酸啊、血糖啊等等这些物质。如果能够啊锻炼身体，能够提高身体的本人的新陈代谢的能力，那就能够将血液中间的这些物质啊可以呢就排出到体外，血管轻松了，人自然就年轻了。所以说呢，咱们在饮食上啊要知道一个适度饮食，七八分饱，不挑食，保证呢身体每天呢必须的营养，加上适当的锻炼，一个好心情，咱们就可以使得自己的血管啊是处在一个青春的状态，血管青春，人就会长寿。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咱们都知道，咱们从啊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5000年的文明的发展史中间，实际上咱们早就古代的一些医书上就把灵芝就称之为瑞草、仙草。古书上还写着仙酒不醉人，仙芝戒延年。黄帝内经中间神农本草经上头都把灵芝立为上品，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久视轻生、不老延年，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正智慧、不忘。实际上灵芝为什么对于我们好像各个体内组织器官呢能够起一个调理作用呢？问题就是发生在它自己本身的一个很特别的，它有60多种有效的成分。这60多种有效的成分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来说都是一个有利的有效的成分。像灵芝多糖，它可以增加我们人体的一个抵抗的能力，使得我们免疫系统功能是处在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状态。它可以诱导我们体内的一些干扰素啊，调节我们免疫系统的咱们这个体液免疫细胞、免疫 NK 细胞活性、吞噬细胞的功能，整个使得我们处在一个免疫系统能够正常帮你发挥作用的状况下头。那么这样的话，对于细菌病毒的抵抗能力就是能够在你身上就表现出来了。另外灵芝中间含有的三萜类物质的话，主要是灵芝酸。灵芝酸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灵芝的这个灵芝酸的话呀，还可以啊，这个抑制凝血的抑制剂，降低血液粘稠度，避免血栓的形成。所以这样的话呢，在我们体内对于血管来说，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的状况得到改善以后，那必然是给健康是带来一个很好的保护的作用。所以灵芝中间的60多种的有效成分实际上都是在我们体内呢，在这个完整的帮助我们呢体内各个组织器官呢是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这个平衡的状态，